渴慕你的话语，渴慕知道你的话语。主啊，你也让我们，你也答应我们，应许我们说，要让我们满心知道你，满心认识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真理的圣灵，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悟性。哈利路亚，让开我们的心窍。哈利路亚，如同你复活以后开那个两个门徒的心窍一样，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明白这真理，明白这福音的真道。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并且满心知道他，而且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哈利路亚，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主啊，赐下主啊，真的是口才了，主啊能讲得清楚，也赐下来领悟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领受。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一起的来领受。主啊，我感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真的是现在哈，真的是越读这圣经哈，就是心里头越畅快哈。哦，所以呢，我不知道那个上次的时候大家讲那个恩惠和平安，还得再问一下哈，因为呢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个是在我们心思意念是个征战，一边呢神呢要用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要用真理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一边魔鬼呢要想吞吃，你知道吗，他要模糊它，他要把他那个就是说让你借着各种各样的思虑，他要就像说涂抹掉哈，所以呢这个征战在我的心思意念每一天他都在做哈，所以呢我相信呢在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也都在做这个事。所以呢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圣经里头上一次我们讲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哈，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一章， 对对。所以呢我今天得考一下，谁能给我们做一点 summary， 这地方讲的恩惠。我们常常有人说别想用小恩小惠来收买我哈，我跟你讲上帝这恩惠是从父那里来的哈，那不是小恩小惠，那是要人让人灵魂都震撼的恩惠，你知道吗，要让人那个吃惊的哈，是不是，甚至说当你真明白了的时候，你就有 crazy love， 你就有疯狂的爱会生出来。你知道吗，我知道今天我们还明白了还不够明白，如果你要真明白了，你连觉都睡不着的，认为你会疯狂的爱上他。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再来 summary 一下哈，就是说这地方讲的恩惠谁能给我们概括介绍一下， 向前向前，糟糕我没有背下来， 你写的没背下来， 是 嗯， 上回你 啊，他是忘机，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一直 到上回你挂号挺好，你来说吧，没话我说比较好，时常解释。 你知道我们上次你复所说那个诗哈， 啊哈， 概括的时候，我写了一首，我们一起写了一首打油诗，后来 Steve 给我变成专业诗， 变成专业的诗，很合韵律的诗，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水还在的话练一下， 你忘记了吗？ 我忘记了，抱歉， 我记得一句，我至少记得是常见以天外圣灵，你说圣灵加我身， 加我身， 圣灵 常见以天外 满我心， 圣灵满我心。 嗯，还有一个叫做什么？那个盔甲熠熠生辉，怎么说的？ 盔常见以天外盔甲，甲盔熠熠辉， 熠熠辉 就是说我们那个穿上神的军装，熠熠生辉，因为是神给我们的那个新衣服。 嗯，我们也可以用通常的话再说一下，好不好？ 下次向前来说一句，好像总结挺好。 呀，恩惠， 这个恩惠是极丰富的恩惠。 嗯哼， 要知道这恩惠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 嗯哼， 如果测度了它，就睡不着觉。这应该是。 嗯但是呢描述一下，照着以弗所书前面上次我们说的金融给简单描述一下， 是不是那三个 啊哈， 纯全的生命，儿子的身份，还有圣灵的交换。 阿门，阿门，记得吗，向前写在那个位置上，我知道太丰富了，但是呢就这个就是恩惠，就可以这么说。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在创世以前神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了，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第一步就是领受什么，因着信领受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成为圣洁，不是将来要，是在你信的时候，在你重生的时候，就是什么，圣洁没有瑕疵。 哇，你知道吗？这不是人手所做的。我们常常还说，哎呀，我要努力变成完美，永远不会，永远不会。耶稣的宝血，因着宝血，爱子的宝血。然后第二点呢是什么？大家叫儿子的身份，借着耶稣，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有名有份，不是有名无实，也不是有份没名，有名有份。所以呢，这个是哈，而且呢，你知道这个名分，神其实应许里圣经说，我爱你就像爱耶稣一样。因为圣，因为耶稣祷告了，说你在父，你在我里边，我在他们里边，你爱他们，要像你要像我，你像我像爱我一样爱他们。这是个事实，这是儿子的名分。然后呢，虽然我们这个儿子跟耶稣那个儿子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那个名分是一样的。因为耶稣把他的名分给了我们，借着他的宝血，借着耶稣。还有第三项，就是刚才说一定要听到圣灵。圣灵是什么？圣灵把我，就是说住在我们心里，而且呢印把我们以圣灵为印记印在我们身上。以后我们再详细的讲这些东西，展开讲。不过大家真的，你要真的昼夜思想这些东西，实际上你们不明白。我真的跟大家讲，虽然我都讲成这样，但你们还是不明白。认为你们要明白的时候，我知道明白了又不明白。我今天也是处于明白又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讲？认为真理你要进入了的时候，啊，你的反应会不一样的，你的反应会真的是，那个什么，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哈，你比如说你像我在刚信主的时候，神垂听了我一个祷告，比如说，给了陈贝一份工作，比如说，我都高兴的都是激动万分，你知道吗？然后呢，但是我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倒觉得，I know， 就是这样。后来我就在想，你发现小孩子的时候，你给他一个玩具，他喜欢的，哇，他会非常的开心，如果是他最喜欢。但是你给他银行存了1000万，他说 ，So what？如果你不让他马上就变成玩具的话，他说我宁可要那玩具，你那1000万先放着。真的，我发现这部分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价值。我跟大家讲，这部分你要知道，你真的都睡不着觉的。真的，你会心里头每一天的时候，你会完全不一样。那求圣灵开启我们，没有圣灵的开启，没有人真正的就是说能够就是说天天在那里。所以第二点的话，我就说平安啊。上次还讲了平安，再回想一下，平安是什么？大家还。平安，这个平安是大家上次我们查了一堂哦。什么叫平安？这里说的平安，还记得吗？ 真正明白恩惠了，就平安 了哈。说的对，你对这个恩惠明白有多深，你的平安就有多深。如果你对恩惠了解不够深的时候，你的平安也不会深的，也不会那么深。认为它两个是连在一起的，认为你确知确信了的时候，啊，你的平安呢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呢，我相信以后的时候，圣灵还会继续在我们里边开启。你们真的祷告，我就觉得那个有一个祷告哈，就是说那个以弗所书那个祷告，真的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哈，就是说连续几个月就用那个祷告求你讲的主啊，主啊，求你讲的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叫我真知道你，真认识你啊，然后开我心中的眼睛啊，让我知道这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一直到今天我还能背那个，为什么？我就祷告，我说我没办法靠自己知道你的真理，字句我都懂。但是呢，还得要靠圣灵解开，所以我就祷告求这个，求圣灵不停地开启我。我跟大家讲，后来的时候，我对好圣经的好多东西，真的就是 supernatural 的就开，就更加的深了，就更加的实际了。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把那个写下来，那时候我曾建议大家写下来，放到钱包里，常常拿出来背它，然后用它来做祷告。那是一个最重要的祷告。如果那个祷告你要常常做的时候，进去了的时候，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你就会发现你对恩惠越来越了解。然后呢，接着的时候呢，你对平安呢也越来越了解，平安就自然跟着恩惠就越来越深的领导。 否则的话我们不稳当，真的不稳当。那个平安就像小孩一样，今天这个玩具得着了，后来过两天以后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玩具没拿到手，于是又有点不平安了，我爸爸会不会给我呢？那个真的是都给了，都在耶稣基督里。好，我们今天再往下读，我们不再停这儿了。今天我带大家看看那个三那个就是说看到三到八节好吗？那我们从请西英帮我们每个人读一节，这样的读过来。第一章三节，三节到各路三，第一章三节到八节。 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 给我了， 嗯， 我这个不一定一样的，因为听见你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并对众圣徒有的爱心，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上的道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比巴所学的、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指示。 耶和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你。好， 谢谢。好，我们继续的从季红的再读一遍好吗？从第三节开始。 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指示。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 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这样来看哈。第三节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这话看起来非常的容易哈。那么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那下面就是他祷告什么呢？哈，我们常常也说我们彼此代祷哈。那我们彼此代祷在祷什么？祷告什么呢？啊，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为他们祷告的哈。常常为你们祷告。然后呢，而且呢，他说我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然后第四节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啊，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他呢，常常为其他的那个为其他的那个弟兄姐妹祷告。你知道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这三项内容。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可能你会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好像你是说他在表扬他们，对不对？是不是？他说我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感谢神。为什么我要感谢神呢？因为你们在这个对耶稣基督在基督里的信心，还有在什么对众圣徒的爱心，还有一个盼望，在福音真就是说这个存在天上的盼望。他说我常常为你们在信望爱这三方面的东西感谢神。你知道罗马书上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你就发现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表扬他们的时候，也为这个感谢神，其实他也在为他们祈求这三样。一方面他们有了，另一方面他希望他们更多。你发现是不是？ 其实我告诉大家，真的，我们彼此代祷的时候，这三样东西一定要常常放在我们。当然了，有一些需要祷告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我们的需要。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三样的祷告里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今天我们来查考一下，就是说在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还有那个存在天上的盼望，我们看看它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哈。也愿呢神呢借着这堂课，神的话语也加深我们对这三样的哈。那我想第一点呢是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他就感谢神。那我就想问问大家，这块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啊？我知道那个周一他们也有的版本译成说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对吧哈，也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都是一样。那我就想大家照你的理解，这个信心是指什么呢？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磐石， 哇，你还记得磐石？讲讲哪个磐石？ 就那个磐石。 哇，哇，你说这三个，这个磐石哈，就是对恩惠的信心。 哦 ，OK，OK， 大家觉得呢？哇，很棒！我看这信心哈，真的是过关了哈，真的是对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什么叫基督里的信心？基督里的信心就是什么呢？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得到了这个。当你信的时候，你知道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也叫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就是大体上我们可以 lay out 这三个：一个是你得圣洁无瑕的生命，你里头有新生命；第二个，你有一个儿子的名分地位，我们现在还没有展开呢哈，到时候我们再继续展开，将来的时候还有圣灵的印记。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三样我们如果对他坚信不疑的时候，你的 life 会完全不一样。随着你对他的那个什么意思呢？你要更新，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天都更新我在耶稣基督里得了什么。所以一出门的时候，你知道吗，每天一出，圣经里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好，我们到底为什么呢？你可能会说今天忽高忽低，你比如说你像宝珠今天一上班又加班，然后钱又没多给，又累够呛，还感谢吗？还感恩吗？ 感恩。 为什么要感恩？ 感恩 啊，凡事都感恩。我你听到清楚，其实呢我们是有根由的，你知道吗？咱们基督徒不是无理性的，是超越理性，是有理性的根据。为什么我还要感恩呢？认为我白白的得到了什么恩惠，上帝的恩惠，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什么意思？我得了儿子的名分了，我是上帝的儿子，你知道吗？就这一件事哈，今天高低一点，人肯定我不肯定我，那点得失都是小意思。常常为什么我们忽高忽低没法感谢呢？是认为什么呢？认为我们太什么？圣经里说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要常思念地上的事，你不会太开心的。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地上的事常常有不如意的。我不知道咱们今天分享一下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回顾一下，今天你有没有遇到有点不如意的事情？先从史蒂夫开始。 其实撞车也 好，感谢主。 这样，我在想，这个对，不可能事事都如意吧？人生不如意者八九， 这是必然的哈。所以你想通了，所以呢，你要说这个必然会有不如意的，所以就好受一点。谢谢， 这更重要。 所以你想到了这个哈，更重要。感谢主。 有时候想到，有时候没想到。 有时候没想到的时候呢，感觉怎么样？ 没有时候就觉得 也好像有点太冷了点儿。 没有时候就听听音乐，听听圣歌， 赞美的时候就好 一 点。 好 一 点，嗯， 好，咱们每个人找几个人都叫说，周一呢，今天有没有不如意的事儿？ 嗯，这个事儿看你怎么看了。 嗯， 谁？ 一闹了别扭了以后的时候，恨不得心里头都觉得，就是觉得说，都把他要那个用，都定罪一万遍哈。但是你后来发现的时候，一信了主以后，常常在说一说，越说越气的时候，突然心里就有个念头出来说又犯罪了，你知道吗？你就自己就责备自己了，你就真的是很奇妙的事儿。所以你说圣洁无瑕的生命进来，人就真的圣经叫重造，叫改种，叫变种了。有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进来，就在信的时候，就重生的时候的。然后呢，儿子的名分，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看到那个周一的开心劲儿哈，就是牛牛这样的哈，这几天没吐，你知道吗？做父亲的心里多开心呢哈，这样啊，这还是肉身的父亲，这就是对儿子的关切。你知道，我们一下子就进到上帝对我们的关切，你知道吗？周一，上帝每天都看着你。就像看着你，比你看牛牛还看的时间长，24小时看着你，爱你就像爱耶稣一样。你不知道，你不信，你有时候觉得，其实我当我越相信的时候，知道父亲，我天上那用那样的眼光来看着我的时候，你知道我一整天哈、啊，我心中常常的时候，我看什么都不一样。就觉得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得要跟我的身份相称，我得要真的不能让我天上的父亲失望啊！你知道吗？我真的，我今年不愿意犯做一些那个，就是说比如说那个跟身份不相符的事儿哈，不是因为我怕惩罚，我不怕惩罚，就像向前说。律法现在已经管不着我了，什么意思呢？我只对耶稣负责，耶稣的宝血买来把我归给他，过去是律法是我的主，他得要常常的检查我，一条条哪条不对就是犯罪了，就定罪。但今天呢，是谁呢？是爱我的主，用宝血买回来的主，我对他负责。我做错了任何事情是什么？得罪了他，不是得罪律法。哇，你知道吗？那种了哈，这就像说我得罪陈贝的时候，陈贝呢毕竟爱我，你知道吗？过几天他还是赦免我了，还给我做好吃的哈，这还是爱我的一个人。但你知道吗？耶稣那是完全的，那耶稣是完全了解我，真的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带我的时候，常常是在我很跌倒的时候，我都觉得都没脸见他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用爱来扶持我，然后最后呢，我发现他真的好。所以我自己跟那个做常用一个比喻，我就说，哎呀，我跟陈贝的那个谈恋爱的时候呢，是陈贝越了解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越多一些 surprise 哈，多一些惊奇。为啥？他特别是结婚以后，发现我已经够差劲了，他以为知道都到底了哈。结果呢，过一段时间我又做点事呢，又让他知道说比这还差一点。你比如说我跟宝元哈，平时的时候交流不多，你像这次我去跟他去优马的时候，宝元就发现我有一个东西也是让他很吃惊的。你知道为啥呢？那个回去还车的时候，去出租车公司的时候呢，我要开车到那儿去，然后宝元开着车跟着我好。那个出租车公司不能马上送我，所以呢我带宝元先取了车，这样我还车的时候宝元再把我送回家，我就不用在那等2小时了哈。然后我开车那地儿我很熟的，我都多去优马都是四年多了，但是呢我在那开车就走神了，我就开始想另外一件事，明明该转弯的时候，红绿灯该转弯的时候，我就继续往前开，然后他马上就在后面给我打电话了，他就是说该拐弯了。然后呢好在呢我旁边的人呢还最后的时候还让我拐过去了哈，我等了一下人都走光了，我拐过去了，他说你还会出这种错？ 经常。 我们说你没了解，我说陈妹原来的时候我出这种错，陈妹那个都是很生气，但现在已经很宽容我了，你知道吗？还知道我就这样了，所以那宝元对我很 nice 了，但宝元说没坏小凤，坏小凤可能不一样了，但我理解，你知道吗？所以宝元什么都没说我，你知道吗？所以呢， 没有， 然后不过宝元。不过宝元后来跟我后来说了一点，他说他的这个就是上帝来的，他就说看来我得回想我对小凤有点太严格了，他说我以后得对他宽容一些，这是真的，他开车送我回去亲口说的话。你知道吗？深知这个恩惠，你要知道啊，耶稣极有恩典， 他是恩主，律法是无情的，律法是铁面无私的。你在律法底下的时候，就是错了就定罪。但是你知道吗？律法不是不好哦，律法说的都对，但是呢，你做不到，认为我们有罪。但是感谢神，恩主能够用恩典来把我们超越这个罪，能够克制这个罪。很有意思，陈佩月对我这样宽容的时候，我发现呢，有一点在我身上发动了，就是什么呢？哎，我就越来越那个，比过去犯错就少多了。因为他待我那么好，我也不忍心让他那个那么样的难过了，你知道吗？我每犯错的时候，他也很难过的，你知道吗？所以呢，说实在，我今天好多的时候非常留心，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有人得罪我的时候，我不是觉得说我够好是怎么样，而我是想到恩主，你知道吗？我想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得了这么大的好处，耶稣用恩典待我，我就不能给他一点点吗？我就不计较了。真的，我不计较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我不晓得律法，而是我什么？我晓得恩主，因为我得的恩典太多。儿子的名分，你知道吗？今天你不犯罪，今天你行义，今天你对人好，你千万不要期望他对你好。你要说耶稣，我这个是感谢你，这是以感谢为祭献给你，你知道吗？为什么原因？就是认为不是认为他可爱，而是认为什么？耶稣是儿子吗？我是上帝的儿子，我都占了这么大便宜了，吃点亏，这点亏就吃了吧，真的。这个就是我每一天出去，我都觉得我天上的父亲对我太好了，他都看着我呢，说你要荣耀我的名啊，我的心就开心。你需要什么没关系，只要你荣耀我的名，你要什么爱儿子不是小菜一碟吗？ 所以从奴仆的心态到儿子的心态， 对对，我跟大家讲，你一定要有儿子的心态。如果你信主还有奴仆的心态，魔鬼一定攻破你。然后圣灵，你知道吗？每当我一做事是为耶稣做的时候，圣灵已经先把喜悦充满我的心。每当我做这个事只是为一个人做的时候，哈，你比如说我立志爱我的老婆，一定要让她开心。我跟你讲这件事，你不信你试试去，你最后有一天就会破产。然后你会有一天说都不多不值得呀，他为什么这样待我呀？我都这样的对他了，他说。我跟你讲，那个就叫立功之法，没有用的。但是你要说我为耶稣做的，你永不倒。因为你没有期望吗？没关系，没关系，认为耶稣总是知道了，这个叫儿子的心态。真的，我跟大家讲， 不是，我觉得刚才哈你说那个真是那个，就是说你在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你不会认为就是说我就吃点亏吧，那你说耶稣的爱我就给他了，是不是就不会说啊我就吃点亏？ 对，我就是耶稣的爱给他了， 就不觉得是吃亏 啊。对对对对，那个得着了，你知道为什么得着？耶稣给了我这么多的恩典，给出一点有什么了不得的呢？是吧？而且我还告诉大家，你给出什么，阿爸父加倍给你。你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你心甘乐意。你看，我后来发现，凡是我为了耶稣的缘故舍的东西，后来天父都加倍的给我。我没要啊，我没要啊，我没期望，不是换呢、啊。认为我是他儿子。后来你想想，如果刘军你儿子做的事情荣耀你们家人的名，你手中有能力给他更多行善的能力，你要不要给？你这都是他的，就怕他用来做不正当的事儿。只要他能够有那么大的说体贴，说我要荣耀这个家族，真的，我们的天父说，我什么都有，你知道吗？魔鬼没办法。抵挡神，魔鬼没有办法跟神面对面征战，所有的征战都在神的儿女身上。认为我们一旦被攻破了，我们一旦亏缺了上帝的名，魔鬼就开心了。他不能夺去我们的救恩，但他可以让什么？他可以欺负我们，诱惑我们去犯罪。你们记得旧约有一件事，大家哈，我再跟大家插一点。旧约你去读的时候，曾经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在那个摩押地，你们还记得这段故事吗？到了摩押地的时候，摩押的王非常的害怕以色列人，因为听说以色列人的时候把那个就是亚摩利的王都给灭了，非常强壮。于是怎么办呢？于是呢，他们就去找一个先知叫巴勒，巴兰，这个叫巴勒，这个王叫巴勒， 然后呢去花重金请一个先知，是真先知哦，叫巴兰，请他来什么帮我他一个忙，咒诅以色列人。但是这巴兰是真先知，一祷告的时候呢，祷告的时候呢，然后呢神就说不要去，然后呢后来他就跟那个使者来了说，对不起，上帝耶和华不让我去哈，神不让我去，然后呢那个就这么完事儿。但那些使者很有那个就是耐心，于是就又给加筹码，又得百般的祈求。他说好吧，一看这么多金钱在这儿，名利在这儿，他说我今天晚上再问问神哈哈，你知道吗，神已经告诉他不要去了，他说我再问问，你知道吗，先知哈，面对那么多金钱的时候，这回这个先知这眼睛也不好使了，于是晚上又问神，神就你知道吗，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还去问神的，这叫自我欺骗。当晚上神就跟他说你要去就去吧，你知道那话不是让他去，而是一种无奈，知道他心已经定义想去了。所以呢就说你有没有遇到说我们的孩子，我们明知道呢对他不好，我们跟他说不要做，但是你看他心已经定了，你说做做，那不叫同意。所以呢他就去了，去了在路上的时候，然后呢大家就发现怎么样，姬鸿知道驴都说话了， 好像那个不往那方向走，对，因为有使者 和来，然后先知的眼睛啊都瞎了，被什么，被金钱蒙住了。所以我们心中要有偶像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常常听不见啊。然后呢他就是什么，驴都能看见，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站在那路边，如果他直行就可能被杀死。然后呢最后连续三次，最后把他的脚都弄伤了，最后他生气了打驴，驴最后上帝呢开了驴的嘴巴说话，跟他说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要打我呢啊，他说那个说你为什么要打我，然后他说你今天把我脚都弄伤了，我为什么，他说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然后呢那个我哪一次不听你的话。然后这时候上帝开了先知的眼睛，他看到有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在那儿，他就马上匍匐下来了。你知道这是个警告，告诉他到那面去的时候不要乱来。神呢知道他定义要去了，但是呢告诉他你不要乱来。然后呢这个巴兰去了以后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在三次吧，应该是三次都到那个地方，一要咒诅那个什么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就把祝福的话放在他的口中。所以呢他认为有使者的刀的缘故，他知道不是好玩的，所以他就照实的祝福。结果呢祝福了一次，巴勒就生气了，说我让你来咒诅他们，你为什么祝福他们呢，他说对不起，上帝让我说啥我就说啥，我不能违背他。然后呢接着呢又换了另外一个山头，上来另外一个山头呢又是祝福。然后呢连续三次吧，最后巴勒说算了，你回你老家，看来你跟这些金钱地位都没有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照我说的话做。但是大家以为说先知到这儿就是还是完美，后来在民数记里头最后他被摩西杀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临走的时候为了这些金钱给巴勒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什么，这些民你是没法咒诅他的，没有人能胜过他，认为神与他同在，但有一件事，你只要诱惑他去犯罪，神就击杀他们。于是摩押的女子就去勾引以色列人，然后跟他们犯淫乱的罪，而且呢在那个什么拜那个偶像，当时瘟疫就在什么，就在以色列人中发出来了。直到谁呢，直到那个就是那个有一个祭司就是说菲尼哈，最后的时候把他们就是说杀掉了，正在犯罪的人杀掉了以后，这个瘟疫才止息。所以你知道吗，今天神的儿子们，我们神的宝血买的，周围有神的使者围绕我们，那边有圣灵保守我们，这个地位没有人能动摇，甚至呢没有什么。但是呢魔鬼今天用什么方法诱惑我们犯罪，让我们去那个，我跟你讲今天魔鬼的手法还是同样的，让我们拜偶像，让我们去什么心中设各样的偶像，然后呢为这个，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怀疑神的慈爱，还有什么不信靠耶稣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忧郁，还有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东西，他让我们接受。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深知确信，哇， 那个向前写的字，大家照，你看他在写深知确信。 保罗的话，保罗说我深知确信耶稣基督。 所以他夸奖这些人，这就叫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哦，真的，剩下你的祷告就很那什么了。真的，上帝很那个，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一出去的时候，大家常常说，哎呀，那个有人说润峰，你去祷告，你祷告有效。不是，我就是对这个救恩深知确信。所以我一祷告的时候，我没有方法，但我就知道上帝是良善的，连我在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耶稣圣洁的宝血让我一下子就得到这样的名，这样的祝福，还有这么多的产业。何况他们还不认识，正在寻求中，给他们点好处，给他们点那个，还有一些是那个不明白的弟兄姐妹，要让他们经历，你就会发现。所以呢，你知道吗？这个就叫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不知道大家听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叫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如果你有了这个，如果你对这个越加的深知确信，你的行事为人就会变化，你就有一个儿子的心，你就有一个儿子的态度，然后你就会怎么样？向众圣徒的爱心，那个就自然流露出来了。我真的跟大家讲，我这个人天生不是很有，我这个人很没爱心。我天生真没有爱心，我小的时候家里七个孩子，我爸爸妈妈那么辛苦养七个孩子，我在家里一点都不帮忙的。虽然说身体上不太好是个借口，但是我一天就知道玩，啊，玩回来了的话，好在我爸爸妈妈那时候看不过来，所以我玩回来的时候，我妈妈说我就是很心痛，她说你这油瓶倒了都不服哈，这是我的写照。另外一点呢，她说我妈妈也很担心我，一方面生气，一面担心。她说你这长大了以后，这是好吃懒做的，这个将来长大了，你这那没人嫁给你，你也娶不着媳妇儿，就算娶着媳妇儿了，你也养不活呀，啊！但是感谢上帝，还亏得有恩典，从创世以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让我能读书，你知道吗？后来终于呢出来了，还不至于养不活。真的，要是在农村，我真的养不活自己。所以呢，你知道吗？我没有爱心的。后来在家里也都是陈培谈恋爱也好，还有做什么，都是他照顾我。就是到今天也是他特能干，照顾我。然后呢，我呢现在也极力的在照顾他，是增加了一些爱心哈。这都是信主以后的书，真的耶稣加给我的。没有，以前没有。以前最极端的例子我都说了，我都没有工作，陈培有工作，他还得回来给我做饭吃，我得等他。 不像你啊， 我不是唯一的例子，所以都需要什么？都需要儿子的，需要儿子的名分，都要进入儿子的状态，你知道吗？所以呢，才能有爱心哈。所以呢，真的，爱心不是人的爱心都很有限的，你知道吗？人的爱心非常有限，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变成债啊，都做多了一些的时候，最后会有一天爆发出来，说我怎么这么是受苦呢？我欠你的哈。这都不是对圣徒的爱心，这个是什么？儿子不这样做，儿子是做完了以后的时候，就是什么恩典，白给，啊，所以呢，真的这个对圣徒的爱心呢， 就是跟你说的不像一个人似的， 啊， 就说脱胎换骨了， 脱胎换骨，你要对儿子这个身份呢哈，要确知深信的时候，你一定脱胎换骨。你像我像我做生意，我不跟人争的，我绝不争。为什么你说你高尚？不，你让我最先开始都信主了，我对这个真理不深知确信的时候，陈妹可以知道我每一天做的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就说人怎么会这样，都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来找了我，怎么最后的怎么还骗了我一场，你知道吗？最后的时候就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来看我，那一天的时候哈，特奇妙，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我都说他为什么来找我，我今天最烦的一天，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让我费了很大劲都没吃饭去做的一个事情，结果最后的时候都做成了，最后那个人说对不起我不要了，然后呢扔我什么，我已经注册了一个新的，然后我说我注册新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今天呢费这么大劲饭都没吃去找人，然后把做成了，最后你说你不要了。我就想呢，老姊妹呀，那是主内老姊妹，我就在想，这怎么会这么对待我呢？然后呢，最后那谁呢？那个传道人让我去祷告，我给他点面子，我去了，我怎么祷告？我都跪在那儿的时候，我话说不出来，我心里难过。 然后最后我也不从那屋里出来，等到他走了我再出来啊。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没法祷告，我就觉得他怎么会这么亏欠我，这么那个去那个什么，就是说亏欠我。后来的时候，等到后来的时候，神让我真知道儿子的名分。你知道我今天所做一切事都是靠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你知道吗？有一个律叫做功德功德，但还有一个律叫做儿子的名分，你知道吗？我女儿从我所得都是女儿的名分，她没给我做任何的事，我都给她。但是做工的工价是给老板做，所以你就看你今天怎么样的来。圣经有一个哈，以弗所书说，你要给你的雇主干的时候，你要像给耶稣干。我们大家常常说，那就得要是捏着鼻子哈，像个恶主一样。不对，给耶稣干的时候，你就说赏赐都在耶稣那儿，因为那句话说他必赏赐你。 嗯， 你不要等他赏赐你，但是你就像给耶稣干的一样，你能干多少，耶稣不会强迫你干不了的非要去干，你不用硬逞能。耶稣要的就是啊，忠心，心甘乐意，而且还不亏欠人。然后耶稣说，他亏欠你没关系，我是恩主，我是你在天上的恩主，而且呢，你还有个爸爸。后来我发现，凡是哈，我不跟别人争，不跟人抢，但是呢，有人抢我的，他都拿不走。我就说，我都没空，我还得要到外地去。那个人还说，我等你。先说这么多人做，为什么你非等我呢？但他就等我，这就叫恩典，这就叫恩典。所以我真是儿子的名分，大家不懂，要懂了，你今天活法完全不一样。好，所以呢，我今天在说圣徒的爱心啊，也是一样。然后呢，侍卫，我今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还有一个point，从来还没跟你们详细分享过，侍卫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今在福音的真道上，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好，我想问问大家，天上的盼望是什么？我刚才说儿子的名分，今生就能经历很多，这个天上的盼望是什么？谁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我们让一个，我知道这个不是，大胆的说哈，宝珠哈，你想象一下那个天上的盼望是什么？啊，哇，复活是个盼望啊，哇哇，感谢主。你盼不盼望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那个盼望吗？也盼望吧。你知道你那时候有多美丽吗？哇，我知道姐妹们都喜欢美丽，弟兄们都喜欢英俊啊。我告诉你，想象不出来，因为你是复活的身体。那个时候耶稣给你啊，真的是这样啊。但是说复活，我不知道你们呢，你们觉得天上的 天上所有的基业都给你是吧？ 啊， 所有的基业都给你。 哦，基业哈， 不只是复活，复活只是刚开始，是让你管理所有的东西吗？ 还要管理哈，还 要讲过一次天堂吧？不是， 嗯，还要管理。嗯，再想想，大家开动脑筋，开动脑筋。还没有谁，季红，你好。不能太远，这个东西。天上的盼望。哦，对呀，啊，天上的盼望。 看英文，也讲英文。 哦，可以讲英文。 哎呀，也没有，我就是这么想，可能就是你在天上，在地上，所追求的天国，你在地上追求得到，天上就能得到多少。 嗯，在地上得到多少都。 所以你积财宝在天上。 所以呢，积财宝在天上啊。 我觉得是，正好在那个彼得一书，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讲到这个类似的。 嗯，你能说一下吗？ 他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有了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我想可能就这个东西吧。 鸡。还没有谁补充补充，谢谢谢谢，可以用经文来补充啊，有复活，有基业，还有那个周一了，周一了， 就是真正看着阿巴父， 阿巴父哈，亲眼看着阿巴父，哇， 某种方式看着， 某种方式，哦，那时候叫亲眼见着， 对， 啊，那种不是远远观望，那时候圣经里说叫亲眼见主，亲眼见。 要是阿巴父和耶稣是两个还在一起是？ 你在启示录里头看到两个宝座， 两个宝座 都能见到他们的真体，而且呢，圣经里说新耶路撒冷城里头羔羊和什么和父，他在那，本体你都能见到，而且你能见到宝座前的七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那时候你就亲自看见他的本体。今天对这个本体，我们今天没办法知道，那时候是亲眼见他本体。赵放，赵放，赵放，觉得呢？天上的盼望是什么？ 盼望，我觉得可能在座诸位这个盼望的就是说，就相信他一定会实现。 嗯， 发自内心说，我相信，这可能就是。 盼望啊，哦，他给盼望做定义了，所以这个盼望， 不是定义啊，就是我理解。 哦， 就是我坚信他可以。 嗯， 可以 啊， 不犹豫。 哇，是是， 就是你诸位啊， 你呢？ 我还犹豫， 你还在犹豫哈，你还在犹豫。 我想可能，在座诸位大概是，特别坚定的，就是说，你讲的这个，比如复活，就他一定会 呀。感谢神，有没有人？赵放，赵放说我们坚信，有没有人是大家说我还有点不确定，有没有？要说真话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不定罪。 他有一个段，有一个阶段，好像就死了以后，先去一个中间一个段， 乐园是吧？ 嗯，哦，圣经里说哈，说那个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马上就到神那里去。但是还没有身体，这个身体留在这儿。等到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睡的人要复活，有一个复活的身体。那时候带着复活的身体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如果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还没经历死亡的人，身体马上改变成那个耶稣复活以后永不衰残、永不朽坏、永不就是有缺陷的。那样的就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 不是去中间一个地方， 没有中间， 直接 到主那里去呀。圣经，所以主耶稣在那对那谁讲，对那个十字架上两个强盗，那个强盗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 我乐园就是天堂，是吧？哦， 主所在的地方。 那就是说，信而受洗的，如果去世了。 直接就到主那里去，圣经说的很清楚，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了，认为我们现在就得救了，离开这个身体就是直接到主那里跟身体脱离，但是呢还要身体没复活， 所以这个就想通了，就是说因为去世了，就是那个墓啊埋在哪里，其实 扔到海里，海里，火里，还有 那个就是皮囊。 当然，那个身体是一个从土而来的，第二个身体是荣耀的身体。 嗯，对，那问题怎么认得？ 哦，灵啊，你知道吗？最后到天上的时候，人和人哈都是凭灵认的，不是说话自我介绍说哦，一看哟，这是陈贝哈。那时候你知道吗？他的样子肯定不是这样了，你知道吗？满有神的荣耀。但是我一见到他，不用说话就知道，认为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都是赤龙敞开的。当然认得，而且你不但认他，你一见到就知道这是亚当，一见到这个就是摩西。而且他也认得你，你知道那个时候不在时间底下了，历世历代的众圣徒都在神的宝座面前，都在新耶路撒冷里相遇了。 所以这也是个盼望啊。 当然了，我跟大家讲哈，以父所书呢那会儿我还没跟大家讲透这个盼望，这个盼望要不比今天好。盼望有两个特点，赵放下的非常定义，如果今天就实现的不叫盼望，一定是今天不会实现的。如果今天能实现的不叫盼望，第二个，如果不能实现的也不叫盼望，那叫希望。所以呢，盼望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将来一定实现的，一个呢是将来，不是现在。但我刚跟大家讲，那个深知确信是现在就得的，深知确信是现在就得的，而且你信到什么程度，深知确信到什么程度，你就能经历到什么程度，这个是现在的。所以呢，他是跟着保罗从来不搞混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是现在。好多东西你就可以的，他要说将来的就说将来的，说现在就现在。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你看，他说存在创世以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然后接着说什么呢，说那个使你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个都是完成了的事。而且呢还有那个什么地方也是讲到，就是说上帝讲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都已经什么给了我们。 所以说，所以说这个圣灵无瑕疵，圣灵的印记，这个不是盼望了，而是已经 现在成就，现在就能得，因信就要得的，所以现在就能经历的。但盼望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盼望。我这两天在想盼望的时候突然更加开心了。我知道最近你们对政治也很关心，说我们加州越来越糟糕了哈，我们加州这个你们听到的都是不幸的消息哈。然后一说这个世界，中国和美国又要贸易战开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怎么样哈，搞不好哪一天的时候是咱们华人在美国也给抓到监狱里去了，也说不准了哈。搞不好哪一天的时候赵放中国就不让你回去了，你知道吗，说你在美国中国得选一边儿，你在那儿想要住两天不行，别出去了，出去就是卖国的。你就想这些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于是我们说咱们得要选择啊。然后呢又有人说从今以后呢又要什么法令歧视华人啊，说纽约现在市长也说了什么话，说是华人呢将来呢说那个不照分数了哈，那些好学校都照什么呢，照比例来，不管你再差的学校也收7%什么之类的哈。你一听都人心惶惶了，说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那些东西哈，你要看看这个盼望是什么哈。这个就在以弗所书，咱们来看看以弗所书哈。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我真的觉得向前那个祷告说唱哥罗西书，我真的不，当时我还在那想呢，我说怎么连在一起？真的我在带的过程中，神就让我又想回去，又连回来哈，把我在当时还没戳的东西呢，我就说有机会再讲出来。我们再来看，好，第十节，第一章十节，咱都找着了吗？咱们一起来读哈，一二。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哇，你知道吗，上帝有个计划，上帝有个时间哈。那个这个叫做什么呢，你看大家要注意哈，你要注意看这个词哈，要照所安排的，谁安排的， 神 父神安排的。这个安排已经做没做完， 做完了， 做完了。而且呢上帝能不能实现它，大家坚信吗？上帝要安排好的跟我安排的不一样，我安排的常常说，我跟我女儿有一个特点，我跟我女儿常常做计划的时候呢都计划过多，等到做完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常常，你要问我女儿哈，你不能够就跟问我一样，你要说你这个事儿，她妈妈常问的，说这个功课你会做多久，半个小时，她妈妈说这半小时你一定做不完，然后呢她说能，结果一做俩小时哈，俩小时才做完。就是我也一样，我常常她问我说这事儿多久，我说一会儿，然后最后她说这一会儿多久，好几会儿都过去了，我还没有。有时候他喊我下来吃饭也是啊，我在楼上我说等一会儿，然后他就说等，他以前还很认真的等一会儿，那一会儿发现还没有动静，他说 下来吃饭。我说再等一会儿。然后后来他说不行，你现在说几分钟。然后后来我就说，你知道吗，我做计划就不行，我做计划的话就是说计划不准确，常常不能按时实行。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天赋啊，我们天赋的计划没有人能够挡住他的，一定都会实现。但是呢，我们天父说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但是大家就可能说这个日期满足，圣经有几次说到日期满足的？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日期满足，大家还记得吗？ 创世纪。 什么叫日期满足？日期满足的圣经有一个地方讲到日期满足啊，那个地方讲到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儿子就是说那个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叫他的儿子那个生在这个，我这个原话我待会儿，生在这个世上，而且却生在律法以下。原来耶稣道成肉身呢是有一个计划，谁有个计划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好，那个地方我看谁，我看能谁能帮我查一下，就是说 撒母耳记 啊， 是撒母耳记。 不，你就是日期满足，查日期满足这几个字，就是说 好多 事情啊，六处， 十几处也有 日期满足吗？日期满足能都读一下吗？ 撒母耳记上，以弗所书，使徒行传，马可福音，约伯记，但以理书，路加福音。 总共几处？ 创世纪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创世纪 日期满足总共有 几 处？ 十几处。 我只举一个例子，举那个耶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这个应该也是在以弗所书里。 加拉太书四章四节。 啊好，那你给我读一下。 乃至日期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Okay.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好，谢谢，就到这儿就行。你看耶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什么？上帝定了时候。至于说你说为什么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但是上帝到了时候绝不迟延，没有人能拦住这个。所以呢，上帝定下的这个计划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什么道成肉身，为女子所生，却生在童女所生，生在什么律法以下，而且呢要把律法下的人赎出来，这件事做没做成？ 成， 已经成了。然后还有一个日期满足的日子，这个日期满足的日子呢，上帝要在什么呢？他要做了一件事，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今天的世界，认为人犯罪已经不和谐了，已经无论如何都不和谐了。认为什么呢？人都死，都已经犯了罪，都有罪在里边。人自己跟自己不和谐了，人跟周围的人不和谐了，人跟自然界也不和谐了。大家这个现状都承认吗？都是知道的。然后呢，耶稣呢，神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让他的儿子差遣他的儿子为童女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什么意思呢？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就跟我们一模一样。然后呢，为的是要把我们赎出来。这件事已经做了。第一个呢，救赎，要使我们什么灵魂得救，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跟神的关系重新的建立起来，和谐了。所以我们基督徒靠着耶稣的宝血，跟神的关系和谐了，是没有人能击破的。这个关系是牢固的，是永远的。赵放，你要是真心的相信耶稣的时候，相信自己是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相信他的宝血洗净你所有的罪，你跟他之间，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和谐了。 之前一切都相信了，我一直相信我有罪啊。 啊，那你相信耶稣的宝血，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吗？相信你所有的罪都赦免了吗？ 我慢慢 信。好，慢慢信。所以呢，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一点呢，哈，就是这样，圣经就这么说。你可能张凡说这个太好了，我没法相信，就这么好。你信了这个。这个就叫什么呢？你跟上帝的关系就和谐了。没有这宝血，无论你多的努力，不能和谐。认为他 这个我 因为我肯定干过坏事吧。 是。 所以我相信我有罪。 对。 但是这个一直困惑的就是、uh-huh. 这个你就是知跟行怎么让它合一起来 啊、 就是、我知道我做了坏事不好的事情，我怎么跨过这个坎，我 能改好是吧？ 我哎， 你就说知道对的就把它做出来，不对的就不做，对不对？想跨过这个坎儿是吗？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我今天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你圣经的结论，你永远跨不过去。 跨不过去，这个先死心，是跨不过去的，没有一个人跨 过去。你永远跨不过去。然后认为呢，这就像这圣经已经下结论了，好，不是我给你下结论，你永远跨不过去。你连你的良心都跨不过去，上帝的标准你更跨不过去，上帝的标准比你知道的还多。 你心里想的就算是坏 的。嗯，所以呢，你还不是说知行的问题，想都要合什么？都要合规矩啊。所以呢，你是肯定跨不过去了。这一点哈，我相信呢，你这一点呢，你再去实践哈。如果你跨过去了的时候呢，那就算那个圣经说错了，圣经里说你跨不过去。永远跨不过去，这个咱有结论了好吗？我也相信你也挣扎很久了。第二点的话，上帝说这一点你证明不了，这一点只靠信。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你做不了，于是呢我背上你所有的罪。你不是干了很多坏事吗？干过坏事。好，谢谢纠正啊。那个咱们就是说干过坏事儿，对不对？干过坏事儿，然后呢这个呢耶稣说我背上你坏事的后果，所有的你本来这些坏事都应该受惩罚的，而且罪的后果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坏事，上帝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我信主亲身的体验，我才知道我那么多坏事，原来我还以为坏事不多，就那么一点哈。那个但没关系，这不重要。有多少耶稣背上你所有的罪，我是说罪行啊，你做过的事儿，包括你将来还可能软弱做的事儿都背上，然后呢他替你受刑罚，你应该受的刑罚，在地狱里受的，还有今生应该受的，还有跟上帝隔绝这件事，所有的这些刑罚他来了，他没有罪，他没有任何的做错的，没有违背任何的上帝的律法，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是无罪。于是他背上了你所有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你受刑罚。第二件事，另外呢，把你里边犯罪的那个能力也一并的定罪了。他用自己的死定你里头那个犯罪的能力的罪，把他带到死。所以呢，这个就叫救赎，他替你。什么叫救赎？救赎他站在你那个位置上受你该受的，然后呢接着的时候呢让你站在他那个位置上受他当得的，领受他当得的。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完美人。我刚才说圣洁无瑕，儿子的名分，圣灵的印记，圣灵都不叫印记，都全是充满圣灵，都是他的。今天他跟你做一个交换，在十字架上他替你站在那个位置上，把你也带进那个，把过去的赵放带在那次，接着的时候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呢赵放你现在就站在他的位置上，就是神的儿子，做一个交换。所以他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然后呢那你说我信这个有什么区别吗？你信完了，今天上帝的生命，就是上帝儿子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就进到你里头，你就开始有两个性情。你以前只有一个性情，只有一个自我挣扎，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呢，就圣灵，耶稣的灵就要进到你的心里，把耶稣的生命，就像耶稣在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生在一个处女的子宫里一样，今天他把这个生命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要生在你的里边，你的灵里，你的心里。所以你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什么？你原来的生命，还有一个生命就是什么？上帝新给你的生命。为什么？认为借着耶稣所做成的。那你说为什么上帝要用这种方法？这就是上帝唯一的拯救的方法，没有第二条道路。你说什么叫信？就是接受。当你今天要真实的愿意接受的时候，你会得到证据。 那我就应该就是 就是高高兴兴的是吧？ 当然了， 就 是你要信。 每当有这种焦虑或者是不安或者什么时候，实际就应该马上想。 对。 应该洗了。 就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感谢主啊！然后你说第一个临到你的是赦罪，所有的罪都赦免了，你高不高兴？你还会软弱的，我知道你还会软弱，现在我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我不怕，因为什么？一旦软弱的，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耶稣宝血在洗净了，我就又站起来了，我又可以，你就发现第二个生命，上帝不停地提醒你，那你犯罪就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喜乐，那个能力哈，在你里头，你越是想到耶稣的宝血，越是想到说上帝的无条件的爱赦免的时候，你的能力就越强，胜过罪的能力就越强，这就是上帝的救法，这个就是现在你能经历的。真的，赵芳，今天的时候，你从今天，我知道你已经做过决志祷告了，不用做第二次，只要你把你做的那个现在行出来就行。每一天你软弱的时候，想到耶稣的宝血，你做错了，如果知道了的时候，然后你马上就什么，想到耶稣的宝血，用耶稣的宝血洗净，你就会发现你的喜乐会增加。而且呢是怎么样，圣灵会加更大的能力给你，然后呢你会不断的更新，更新是个过程哦，你不会一下子就不犯错了，但是你的喜乐会增加。而且你以后你会发现哈，赵芳，你还会发现，我告诉你另外一个，你会惊奇发现，你会发现原来你干的坏事还不少呢。你原来认为光嘛，新的生命进来，以前我还觉得说哎，完了，我挺好的，但是我现在一说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哎呀，我又犯罪了，我又做错了，你知道吗？原来我觉得那算什么事儿啊，那也不算事儿啊。但是你看，就是呢，我不知道宝珠有没有点经历出来哈、啊，新竹也有点时间，有没有说过去觉得都没什么不算错的事儿，现在有的时候会觉得哦，自己就告诉自己说做错了，有没有？从来没有过，没关系，慢慢体会，你会有的，你会有的，那是一个必然的。因为光进到了心里哈，它就是什么呢？让我们能看见自己啊，所以那是第二生命。你去实践，你去实践，你自己苦苦挣扎没有了，而且你可以靠着耶稣的能力。你有哈啊。举一个两个例子， 就 真的啊！ 我以前就是一直不知道， 东西就是这样。我真的很奇妙，我跟主的关系啊，我就这样。有时候我去年做的事儿，我还当时都没觉得没啥呢哈，认为圣经没明说是什么不对。结果我今年的时候，我就不那么做，我就觉得不对，你知道吗？这个就叫更新变化，这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随着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近，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就会越来越更新，就被他更新了。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哈。但是最初最先就赦罪的喜乐，你知道吗？赵芳，我知道你不愿意做的有些哈挣扎嘛，你还提到一个词儿挣扎。你现在就这样想到耶稣的宝血，想到赦免，你的喜乐还有你的释放就不一样。这事是真的，耶稣真的是钉死了又复活了，而且你能经历，这个就是信。那个是要时候满足。接着我还告诉你还有个盼望。其实呢，咱们今生哈，现在的时候呢，虽然我们这些罗马书说什么，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仍然在怎么样，在叹息。为什么要叹息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呢，等着身体得熟的日子，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还有挣扎，我们里边还有什么？一个老生命，有老我，是不是？咱们有老我，然后呢又有新我，所以呢，这两个中间呢还是有交战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罪在哪里？这个罪是在身体里头。所以呢，神将来要让我们的身体死亡是，基督徒不叫死亡，实际上基督徒的死亡叫做改变。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要一个没罪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经历，所以这个叫盼望。我们必须要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而且在我们等候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不光我们里边还有征战，而且外面也有征战。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这地方什么？全世界都在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呢， 不信主的时候，魔鬼仍然在他们之中掌控他们，在他们心中运行。所以呢，今天呢，常常呢，有人告诉我们说，今天呢，你要仔细的，你要认真的什么，去那个，就是说，要把加州变成神的国。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什么？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全都提到空中，接着耶稣要带领我们落到地上，将一切的罪都除掉。然后呢，接着建立千禧年的国度，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罪的彰显，一切都是什么美好的，耶稣亲自掌权，那叫千禧年的国度，那个时候是神的国落到地上的。 你刚才说提空中， 如果我们没死，耶稣明天再来的时候，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时候满足，耶稣第一次来是进到处女的子宫之中成为人，然后呢成长属我们，对吧？第二次来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听清楚，幕后的时候有很多假先知，也有那个敌基督，会造成混乱，他们会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明告诉我们，二次再来他不落到地上，他是在空中，是要把什么已经睡去的人，已经呢在主里死了的人，然后呢基督徒，然后他要让他们复活，给他们新的身体，然后呢就在空中与主相遇。但是是灵魂，身体在哪里？在坟墓里。把身体，圣经里头说要给我们一个永不衰残荣耀的身体，就像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如果没有身体， 那时候就是身体和灵魂再次相遇， 在合一的一起呀，不是现在的身体啊。然后我们呢，如果这些活着的，明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直接改变这个身体就脱去了，然后呢，接着呢就穿上一个全新的身体，然后在空中与主相遇啊。 如果是很多年后，我们就说已经比如火化了，假如那怎么办？ 火化了没有关系的，材料全部一样。这个材料全是用土造的，下一个材料是一个灵体，你知道吗？耶稣复活了以后，那个身体的时候，你记住有一个特点，他直接就穿越这个空间，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 所以不是从坟墓里，就是从就是凭空中出现一个身体，是吧？ 你跟这个身体有关系，它是复活，但是材料呢不一样。你的材料都烂没了没有关系，上帝造的不是要用你这个壳 重新造一个身体， 对。那是一个全新的创造，是一个永不衰残的一个灵体。所以你要想到那个的时候，然后呢接着的时候，全地的时候，所有的自然界，还有什么现在这个自然界，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自然界将来的时候要用火焚烧。所以今天还有一种环保主义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大家记住了，我不要走极端，我不是说你不要去选举，你一定要尽公民的身份，但你选哪一个人的时候要照圣经的原则去选他，这是公民当尽的义务。但是呢，即使是两个，咱俩都是基督徒，我们在选的时候，然后呢选那个人的时候，不能把他看成救主，我只是说选上他只是暂时的能够对现状好一些，他并不能够解决我们的救恩问题，也不能把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叫抑制罪恶。所以我们要进那个，而且我们的孩子如果有从政的能力，要鼓励他深深知道自己的身份，然后从政的时候把神的国照神的原则去从政，我们要鼓励这样。但是呢，始终他去从政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他不能说他现在正在建神的国。神的国在哪里？在人的心里。神的国在哪里？在教会里。教会要不停的生养，要不停的生养众多，要让更多的人得救进到神的国里来。然后呢，世界这个政治，所以大家不要走极端，我不是不要那，但是你不能把盼望盼在那个地方，那个不叫盼望。那个盼望应该在哪里？盼望在耶稣这儿。千万不要看到基督徒，常常有人说你基督徒都不做这个不做那，我们基督徒盼望不在那儿，但我们做，因为我们爱人，所以我们要去极力的对这个。另外还有一种环保主义，说哎呀，这个资源都这么样不够用了，人怎么多呢？给你造成一种恐慌。我告诉大家，最后整个这个地上所有存的东西，在那个什么地方说，在那个彼得 后书应该是彼得后书说神要用火把这一切有形质的都焚烧，要有全新的，神要有新天新地给我们。神不是把这个修修补补说哎呀凑合用吧，我看到发现上帝给我们的这叫做什么全新的新天新地，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不建议大家浪费资源，但是呢我们做这个事是爱别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那儿，不是说明天不够用了。你会发现上帝说什么，要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你知道吗？得救的人将来的时候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说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你知道吗？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审判天使，我们要与耶稣一同作王。哇，你知道你那个荣耀的身份。今天我们常常有人还引诱我们去拜天使哈，魔鬼也是让我们去，你知道吗？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服务的，他是管家，他是仆人。谁是儿子？ 我们是。 当我们要知道将来的那种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火热的投入到政治中说哎呀我们要救这个救那个。你救他唯一的就是把他带到神的国里来。神的拯救方法就是什么？耶稣，靠着耶稣，没有第二条道路。所以呢大家不要说我这个不要走到极端说啊，那正基督徒也不去关心政治，也不关心经济，也不关心那个，关心，但是呢那个是什么？那个跟我们最核心的这部分要牢牢的掌握住，接着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行出去了。你发发现是不是自然就行出去了？我们不会去跟别人去站党派，我们站在耶稣这儿，但是呢我们都有立场，凡是不合圣经的我们对不起说，我们都说 no， 凡是合圣经的我们都说 yes， 不管他是谁。而且就是同一个人，我们也凡是他身上不合，就是你选票选给了他，只是觉得现状中这个美国对或者对加州暂时好，但不要把他当救主。所以选完他的时候，凡是他行的不合圣经的时候，你要说什么？你要说 no， 你不要说我支持你，不管你对和错我都支持你，没有这回事。比如说像上一次选举的时候，我选了川普，为什么选他？认为我自己觉得对美国现状的看，我看民主党已经向左的都左疯了，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最后连男女都认不出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极端的人往回来，还至少能认清男女哈，然后回来哈，然后呢那个也知道呢那个就是说就是这么一个原因。但是创普说的凡是违背圣经的话我都不支持，我没把他看成美国的救主，我没把他看成什么我们的救主。一基督徒如果在这世界上找救主，我们本身就不明真理，我们的救主是一 个，对， 只有耶稣，对。所以政治是相对的，圣经里明告诉我们说不要把政治把西律的教带到教会里来，我们教会不能为谁背书，我们教会除了支持除了跟随耶稣以外，我们没有另外的 position， 我们没有另外的立场。教会有人还说你这个牧师怎么这么不爱加州呢？你赶快去鼓动你的就是说信徒们支持这个支持那个。我告诉你，牧师不是干那活的，牧师是牧养神的群羊，要把神的真道照圣经分解神的真道，喂养群羊，为我们的灵魂守望。牧师可以去投票，但牧师不能在教会干这活。如果一个牧师做这个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没守着他的职分。但是我说如果我是一个信徒，然后神呼召我去从政的话，我去从政，然后我带着圣灵神给我的这一切，我在教会里就是一个信徒，哪怕呢我是被选为州长了，我在教会里老老实实听牧师跟我分解真道，但我一出去了以后，我站在那个权柄的位置上要为耶稣做见证， 应该是这样。 对，而不是我回到教会里来说你们都支持我呀，你看我在从政，你们得支持我拯救加州，没这事， 没这事。 你来到教会就是一个家庭，神的家庭中一员，好好学真理，装备自己，哪怕你是什么州长， 也得要什么，也得要来到教会里，要有一个教会进入进去，有你自己的牧师为你的灵魂守望。 你是说不能反过来吗？不能把世界上人带回这个，带回这个， 把世界带到教会里来，这就是魔鬼的作为。 那如果把教会带到世界上，带到真的上， 把神的国带到教会，什么叫神的国呢？圣经里说不能把世界带到教会，而是呢要把那个把教会带到世界，不叫把教会带到世界，要把神的 国 带到世界。 是可以 教会这一套方法哈，教会有教会运作的方法。比如说你到你做了，假如说你做了加州州长，你不能够处理加州的事务像处理教会事务一样。教会是神的家，但是你要处理加州的事务的时候要照着圣经的原则。 圣经的原则、okay. 圣经的原则叫神的国的原则。 OK. 你知道吗？所以呢，那个叫做把神的国带到什么？带到世界中，但不是什么把世界带到教会中。教会圣经里讲的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你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信耶稣，你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你也不是神国的一员。哪怕你道德非常高尚，是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你那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呢，信主宝血，我们身上有宝血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就是神国的一员。所以你知道吗？这道理都清清。教会的职责是什么？传福音，装备圣徒，然后让他们进到世界中。有人做经济学家，有人做政治家，但是什么，他们都有一个主。 所以说像总统副总统祷告都是可以，都是允许的。 对，而且不但要祷告，而且呢是要什么，服在耶稣的下面，做耶稣的什么门徒。他有一个主。 那为什么不支持政教合一呢？ 哦，当然不能政教合一了。圣上那个教会的职分，耶稣在地上做不做王？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要不要做王？基督不在世界上做王，做世俗的王，教会就不能做世俗的王。为什么？认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历史上曾出现惨痛的教训，教会去什么？去那个跟那个搞政治哈，做政教。虽然他们的心很好，说我们要建一个什么，建一个政教合一的地上的天国，那圣经就错了。你记住刚才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叫什么？ 将来啊， 那叫盼望， 盼望， 那叫盼望。所以呢，它叫什么？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建政教合一的。但是现在谁要任何的人尝试做政教合一的，都一定会把教会带到了一个什么，带到一个危险的境地，认为什么，他就不能做他自己本分当做的事，救人。最后的时候会把政治带到教会中，那个腐化，那个败坏就会把人哈、啊、快结束了。是的，就这点。所以你盼望是什么，咱们再说一下，盼望在不在现在？ 不在。 所以我们一定信心是现在，盼望是哪里？时候满足的时候。所以大家，你一旦牢牢的把盼望印住了的时候，你发现你今天活得会很积极的，你会积极的投票，但是呢你又不把盼望放在他们身上，你会积极的。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他说明天耶稣来了，我今天晚上也要种一棵什么，我忘了种一棵什么树了，种一棵反正是个果树，没关系。就像陈贝每天都到院子里去看一看，即使耶稣明天来了，今天晚上照常到院子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爱生活，但我们的盼望不在这儿。所以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我对天上的盼望越来的时候，我就越自由，我完全不受政治辖制，但我又进入政治里头，然后我又不受经济辖制，我也从事经济。因为什么？因为我是把神的国带到经济。啊，我不就讲了吗？天上的盼望。哦，当然了，我的盼望他说的清清楚楚，将来的时候我会有一个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虽然现在我里头还有征战，有时候还有软弱，前不久跟我太太又有点软弱了哈，脸色不好哈，然后呢那个不非常的厌烦哈，你知道，然后呢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的灵魂离开我的身体，进入一个永恒的身体，没罪的身体，不会出现这种挣扎，永远的和谐了。而且我会亲眼见到我的主，我的神，不是只靠信，现在因信就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但那时候面对面的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荣耀充满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样子哈。那我是做梦都会想到这儿，我都会笑醒的。对，然后呢再讲说什么呢， 我会和耶稣一起做王，在这整个世界里万物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万物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什么饥荒，再也没有那种自然环境污染，所有的东西也没有流血，所有的动物都是和谐，狮子和什么？狮子和那个和羊在一起那个共识。你知道吗？最先开始所有动物没有食肉动物，原来都是吃草，草是给动物吃，只要人犯了罪，罪由一人入了世界，动物之间就开始分化了，然后呢开始流血。那时候没有流血，而且你知道吗？那时候那些动物变化的时候，恐怕你的思维都能直接影响它的变化。人跟动物的交流都能超过人跟人现在的交流。 那时候食物是更美味吗？ 我刚讲那时候哈，那时候呢食物不用吃，天天都吃，像吃山珍海味一样哈。然后呢，但是呢很有意思，那时候还可以吃东西。 有一次我在主持群有一个评论，说那到天龙堂还吃得着肉吗？ 不一定吃肉了，不会吃肉了，肉不流血了哈，不流血了，但还吃东西，你知道吗？能吃东西，为啥呢？人吃东西不是为了活着。为什么我说还能吃东西呢？耶稣复活了以后的时候吃了烤鱼片。 对啊。 那个身体能消化的，而且不会消化不良，而且还饿不死。我不能知道有多美好，我只知道说那个世界的时候是那个完全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万物。你想亚当还没犯罪之前的时候，他直接动物全都到亚当面前来报道，亚当说他叫什么他就是什么。好吧，向前这么有创意的，我想将来不知道他有多少宠物在他身上跟着你知道吧。他跟他之间的交流哈，不知道会怎么来管教他们，不叫管教了，叫训练他们。 其实刚才你问我的特想说，到天堂以后，那个人就变得比现在年轻了，然后身体没任何痛苦。 Yes， 这是我特别盼的。 Yes， 那个就是。 但是呢，我记得你说过这个，我忘了是怎么说的，反正你就是说，你现在积财宝在天上，然后你到你就说的。当然我记得我还好像不太肯定是不是能够进天堂，就是说后来说是能进天堂，但是呢你积财宝不够，到天上以后呢可能就是得到的福分就没有积那财宝多的福分的多。 哇，天上哈，我跟你讲，天上将来的时候哈，那个就是说跟今天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天上那个呢，积财宝多的人呢，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呢，就是他往那一站的时候，周围的人哈，他那个所谓的财宝的时候，就像上帝本身的时候，他发的荣耀让所有的天使和所有的万物都充满了灵性升级，那就是他的表达。而那一个灵，就是灵性跟主耶稣最相近的人，更最接近的人，他里边的容量是充满神的容量更大，所以他走到哪里就不跟这个世界一样说，哎呀，你穷的人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得要饭哈，然后那富的就是扔山珍海味的说服侍，不在天上的时候，大的服侍小的，但是呢，老实说，那个荣耀你无法想象的国度哈，是的，有不同。像圣经里明讲，在哥林多后书里的哥林多前书里讲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那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不一样。今天你都能看出你的度量，今天你要对这个身心之确信的时候，天天被神的灵充满，被真理充满的时候，你今天走到哪里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都在改变，将来在天上只是一个更完美的彰显而已。好，所以呢我告诉大家，最贫穷那个也别失望，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在那地方你可以尽情的，你无法想象那个世界是何等没有罪的世界。 说可美了，说那个能见到好多咱们那个都见不到的颜色。 当然了，今天这点视力，我跟你讲，连这个自然界，就咱这个眼睛哈，不要说天国了，连自然界的好多颜色都没看着，太狭窄了。所以呢，我们不用说那个，但是天国的那些颜色，而且那些颜色都有生命 啊， 都有变化，从完美到完美，它都是生命。你要认为什么？认为神的灵在其中运作。我跟大家讲，那个盼望，你要不为这个盼望，你只为了今天，你要有这个盼望，今天那些盼望就算不得盼望了。我们就为了一分钱，为了十万块钱，为了一万块钱跟人争的就犯罪那什么，然后真的保罗，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那个都是粪土。 它不是不好，它得看跟什么比。所以我跟大家讲，盼望太有力量了，都是我们不仁不明白盼望。如果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得的产业，要明白盼望是什么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基督徒哈，今天基督徒的聚会会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会吸引人，不要说这拿法律卡住不信的人，说不能做这不能做那，而是让他们的最终之乐都要相形晦涩，因为我们的盼望会让人。所以我都不能再说了，因为再说时间就不够了。感谢主，最后做请那向前带又做一个结束祷告啊。嗯